小心翼翼的接近，怕你在梦中惊醒，我只是想轻轻的问问你，你别担心，我知道想要和你在一起并不容易，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，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是漫无边际阴冷的空缺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愿意改变自己，我愿意为你流浪在一刻壁，只求你不要去改变自己，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，只求你让我靠近，让我爱你，像微笑你。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而你是我的猎物，是我嘴里的羔羊，我抛却同伴独自流浪，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，我确定这一辈子都会在你身旁，带着火热 真情，我相信这真情在天意里是最走。